你好，我是王正。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搜索，如何用 A 星搜索算法实现游戏中的寻路功能。魔兽世界、仙剑奇侠传这类 MMRGB 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在这些游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人物角色自动寻路。当人物处于游戏地图中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用鼠标点击另外一个相对较远的位置，人物就会自动的绕过障碍物然后走过去。玩过这么多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功能是怎么来实现的呢？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搜索问题，人物的起点就是他当下所在的位置，终点就是鼠标点击的位置。我们需要在地图中找到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路径，这条路径要绕过地图中所有的障碍物，并且看起来是非常聪明的走法。那所谓的聪明，笼统的解释就是走的不能太绕。理论上最短路径显然是最聪明的走法，那是这个问题的最优解。不过在第42节最优出行路线规划的问题中，我们也讲过，如果图太大，那 Dijkstra 最短路径算法的执行耗时就会很多。在真实的软件开发中，我们所面对的是超级大的地图和海量的寻路请求，算法的执行效率太低，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那实际上像出行路线规划、游戏寻路这些真实软件开发中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需要非得求出最优解，那也就是非要求出最短路径。在权衡路线规划质量和执行效率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寻求一个次优解，这就足够了。那么如何快速找出一条接近于最短路径的次优路线呢？这个快速的路径规划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A 星算法。实际上 A 星算法是对 Dijkstra 算法的优化和改造。如何将 Dijkstra 算法改造成 A 星算法呢？为了更好的理解接下来所要讲到的内容，我建议你先温习一下第42节中的 Dijkstra 算法的实现原理。 Dijkstra 算法有点类似于 BFS 算法，它每次找到跟起点最近的顶点往外拓展，这种往外拓展的思路其实有一些盲目。那为什么这么来讲，我举一个例子给你解释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这个图对应了一个真实的地图，每一个顶点在地图中的位置我们用一个二维坐标 XY 来表示，其中 X 表示横坐标， Y 表示纵坐标。在 Dix 算法的实现思路中，我们用一个优先级队列来记录已经便利到的顶点以及这个顶点与起点的路径长度，顶点与起点路径长度越小就越能被优先级队列中取出来拓展。从图中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尽管我们找的是从 S 到 T 的路线，但是最先被搜索到的顶点依次是123。通过肉眼来观察，这个搜索方向跟我们期待的路线方向是反着的。 S 到 T 是从西向东，路线搜索的方向明显就是跑偏了。之所以会跑偏，那是因为我们是按照顶点与起点的路径长度的大小来安排出队列顺序的，与起点越近的顶点就会越早出队列，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顶点到终点的距离。所以在地图中，尽管123三个顶点离起始顶点最近，但是离终点却越来越远。如果我们综合更多的因素，把这个顶点到终点可能还要走多远也考虑进去，综合来判断哪一个顶点该先出队列，那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跑偏了呢？当我们便利到某一个顶点的时候，从起点走到这个顶点的最短路径是确定的，我们记作 JI，I 表示顶点编号。但是从这个顶点到终点的路径长度我们是未知的。不过虽然确切的值无法提前知道，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估计值来代替。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顶点跟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是欧几里得距离，来近似的估计这个顶点跟终点的路径的长度。注意，路径的长度跟直线距离是两个概念。我们把这个距离记作 HI，I 表示这个顶点的编号，那专业的叫法应该叫做启发函数。因为欧几里得距离的计算公式会涉及到比较耗时的开根计算，所以我们一般通过另外一个更加简单的距离计算公式，那就是曼哈顿距离。曼哈顿距离是两点之间横纵坐标的距离之和，计算的过程只涉及到减法，符号被反转，所以比欧几里得距离更加高效。原来呢，只是单纯的通过顶点与起点之间的路径长度 JI 来判断谁应该先出队列，那现在有了顶点到终点的路径长度估计值， 我们通过两者之和 Fi 等于 Ji 加 Hi 来判断哪一个顶点该最先出队列。综合两部分，我们就能有效地避免刚刚所讲到的跑偏。那这里 Fi 的专业叫法叫做估价函数。从刚刚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 A 星算法就是对 DEX 算法的简单改造。实际上代码实现方面，我们也只需要稍稍改动几行代码，就能把 Dijkstra 算法的代码实现改成 A 星算法的代码实现。在 A 星算法的代码实现中，顶点 Vertex 类的定义跟 Dijkstra 算法中的定义有点稍稍的区别，多了 XY 坐标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Fi 值。 ToGraph 类的定义跟 Dijkstra 算法的定义一样，为了避免重复，这里我也没有再贴出来。 A 星算法的代码实现主要的逻辑就是下面这段代码，它跟 Dijkstra 算法的代码实现主要有三点区别。第一，优先级队列构建的方式不同。 A 星算法是根据 F 值来构建优先级队列的，而 Dijkstra 算法是根据 Dist 值来构建优先级队列的。第二， A 星算法在更新顶点 Dist 值的时候会同步更新 F 值。第三，循环结束的条件也不一样。 Dijkstra 算法是在终点出队列的时候才结束， A 星算法是一旦便利到终点就结束。尽管 A 星算法可以更加快速地找到从起点到终点的路线，但是它并不能像 Dijkstra 算法那样找到最短路线。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找出起点 S 到终点 T 的最短路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回溯穷举所有从 S 到达 T 的不同路径，然后对比找出最短的那一个。不过很显然，回溯算法的执行效率非常低，是指数级的。Dijkstra 算法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动态规划的思想对回溯搜索进行了减脂，只保留了起点到某一个顶点的最短路径，继续往外扩展搜索。那动态规划相较于回溯搜索只是换了一个实现的思路，但它实际上也考察到了所有从起点到终点的路线，所以才能得到最优解。 A 星算法利用贪心算法的思路，每次都找 F 值最小的顶点出队列，那一旦搜索到终点就不再继续考察其他的顶点和路线了，所以它并没有考察所有的路线，也就不可能找出最短路径了。那搞懂了 A 星算法，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借助 A 星算法解决今天所说的游戏寻路问题呢？要利用 A 星算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把地图抽象成图就可以了。不过游戏中的地图跟第42节课中我们所讲到的平常用的地图是不一样的，因为游戏中的地图并不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存在着规划非常清晰的道路，它更多的是宽阔的荒野草坪等等，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利用第42节中所讲到的抽象的方法，把岔路口抽象成顶点，把道路抽象成边。实际上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抽象的思路，把整个地图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在某一个小方块上的人只能往上下左右这四个方向的方块上移动。我们可以把每个方块看作一个顶点，两个方块相邻，我们就在它们之间连两条有向边，并且边的全值都是一。所以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在一个有向有全图中找到某一个顶点到另一个顶点的路径问题。将地图抽象成边权重为一的有向图之后，我们就可以套用 A 星算法来实现游戏中人物的自动寻路功能了。那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到的 A 星算法属于一种启发式搜索算法。那实际上启发式搜索算法并不仅仅只有 A 星算法，还有很多其他的算法，比如 IDA 星算法、蚁群算法、遗传算法、魔女退火算法。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再自行的研究一下。启发式搜索算法利用估值函数避免跑偏，贪心地朝着最有可能到达终点的方向前进，那这种算法找出的路径也并不是最短路径。但是实际的软件开发中的路线规划问题，我们往往并不需要非得找到最短路径，所以鉴于启发式搜索算法能够很好地平衡路线质量和执行的效率，那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应用的也更加的广泛。实际上在第42节中我们所讲到的地图 APP 中的出行路线规划问题，也是可以利用启发式的搜索算法来实现的。那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迷宫问题是否可以借助 A 星算法来快速的找到一个走出去的路线呢？如果可以，请具体讲讲该怎么来做呢？如果不可以，也说说原因吧。欢迎留言或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